第一次喝了个半醉。吃完晚饭后，刘和一路搀扶着送他回家。 你上那边干嘛去？ 哎，没关系。 走这边，走这边。 哎呦！ 怎么样？晕吧？ 晕。 这是头一课，我这老师还怎么样？ 不怎么样。 不怎么样？头一课让你吃了三连饺子，还不怎么样？ 多新鲜啊！我两天没吃东西了。 跟我订合同，上不了当。不怎么样。 很快，两个人走到了梁小青的家门口。 哎，你慢点走啊，这儿有几个台阶儿。 哎，你怎么老跟着我呀？ 你怎么这么说啊？ 这包不是我的吗？ 啊，对，是。 那，你是谁啊？ 你看，不是你让我来认认门的吗？ 哦，速成班。 哎，对了。 对，来吧。 哎。 哎，进来。来吧。 哎呦，黑灯瞎火的。你就住这儿啊？我说，你怎么不开灯呢？门在这儿。 说着，刘和就跟着梁小青进了屋。 你找什么呢？ 开关啊。 开灯干什么呀？你想看什么呀？ 这儿呢。多新鲜呐！好，我眼睛又没装红外线。 你不是认门了吗？还不快走？ 好，我走了，你可不许死啊！你要是死啊，别忘了把那存钱的地方告诉我啊。 我现在就告诉你吧。 哪儿啊？ 银行。 啊，明儿见。 其实刘和并没有走，他在梁小青家的厨房睡了一晚。第二天早晨，梁小青起床后迷迷糊糊地走进厨房，意外地发现了刘和。 哎呦，哇！哎呀，你、啊、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 哎呀， 昨晚你喝醉了。这是哪儿啊？ 这是我的家呀。 啊？ 昨天不是让你回家了吗？你怎么随便住在人家呀？ 你以为我愿意住这儿呢？这是睡人的地方吗？这房子够大的。学问大了去了。 你走吧，我的家没什么好参观的。 今儿怎么过啊？是哭一天，还是我陪你接着出去搓？ 我想去洗澡。 那我 这人怎么这样？这事儿总不能你也陪着吧？ 集合啦，集合啦！现在我们就继续开心快乐一番，先到的还会得小红花呢。 坐什么车呀？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下面的旅程呢，让我们继续影片遭遇激情的精彩故事。刘和离开梁小青家之后，在街上遇到了唐达宪，他就跟着唐达宪来到剧组找活干，碰巧遇到了李超和小丽。中午四个人一块吃了顿饭，饭桌上唐达宪突然想起来刘和昨天晚上没去李超家，觉得十分好奇。 我说刘和，昨晚你上哪儿去了？ 小丽， 我们等到你夜里12点。 嗨，昨晚我没回家。睡一姑娘那儿了。 可行啊你。 没睡一屋。 真的？谁呀？我认得吗？ 对。 我说